见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的雄鸡唱晓啊。今天的 BGM 可有点不一样啊，我是泽。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苑。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大家也迎来了12月29号这样的一个崭新的一天。同时在今年正好29号这个日子也和国安29周年的年份契合，今天我们一起来给国安过生日。 是的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调频102.5兆赫早间为您直播的节目雄鸡唱晓。 嗯， 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之后即可与主持人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也可以通过微博的方式来交流。同时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 是，也看到好多家里人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打卡，包括在微信和微博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在这里跟我们发出了早上好的打招呼的声音。都同时呢，也要跟大家一起说说12月29号马上就要临近新年了，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也已经开启了。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来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拿，有海量的精品内容也等您来听，就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了。 胜利永远属于你，国安永远争第一。 伴随着今天不一样的开场曲啊， 嗯， 那我们也是在这祝国安生日快乐。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我们就会关注中超啊，北京国安迎来了29岁生日。 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国安队的主教练比利奇也表示说，对手在今天的对手山东队呢夺冠，那么他们的板凳深度比较厚，而球队有伤病，当然依然会全力争胜。也说到了12月29号球队生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嗯， 是的，CBA 方面我们也会关注广东遭遇连败四川险胜山东，深圳绝杀广厦。 另外呢，在新华社体育部评选出来的2021年的中国体育十大新闻当中，我们一会儿来为大家介绍，不知道有没有和您心目当中的十大新闻契合的内容。 是的，也评出了2021年中国十佳运动员哈，苏炳添榜上有名。嗯，英超方面，萨拉赫失点利物浦，客负连场不胜，距榜首已经差了6分。 国际足球方面，昨天大家还关注了西甲这边的官宣，就是费兰托雷斯正式的加盟巴萨，签约到2027年，违约金高达10亿欧元。 嗯，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也是首先，那咱不多说， 嗯， 必须是这29年啊，您陪国安走过的日子， 我们陪国安队走过的日子，国安队陪我们走过的日子，都可以说是这29年您和球队一起走过的日子。 嗯，说说您之前的回忆，说说您未来的畅想。 对，另外说到 CBA 方面呢，在联赛第二阶段重启开始之后，看到有点混战的局面。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也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嗯，是的，1992年的12月29号，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诞生啊，北京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职业化足球队。作为首都北京的代表，国安队一直征战在国内顶级联赛，积极进取、永远争第一的精神，成为了激励一代青少年奋进的动力源泉。北京国安不仅传承了北京足球的风格和理念，更成为传播京城文化的一张崭新的名片，与百年古都沉稳大气相得益彰。 2017年的一月，中赫集团控股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2021年的3月25号，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正式更名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 那今天呢，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是迎来了自己29周岁的生日。那追忆过往，展望未来，我们也是衷心的祝愿，始终奋斗的国安队明天能够更美好。也看看大家关于国安队的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畅想。比方说，说到过去的回忆哈，很多人也是一直在说，国安生日快乐，愿不负青春，不负球迷。 是的。 展望未来，北京范青说，期待在新工体为国安加油。明年正好过生日的时候是新工体诞成了这个新的一个崭新的面貌亮相。原来我听到俱乐部方面还有计划说，想要在球队俱乐部30岁生日的时候呢，来在新的工体有一个新的亮相，举行这样的一场比赛。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够一个更好的面貌来和我们球迷们重新的相逢。 是的啊，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是29年啊，说说您这个陪国安，国安陪您，陪我们走过的日子。然后第二个话题呢，也要关注一下 CBA 哈、这个第二阶段 CBA 局面为何天下大乱？也有球迷朋友说呢，浑水摸鱼正是好时候。 哎，这是悄悄的，这话都得悄悄的说，这说的是咱们自己吗？ 是 啊、一定要在别人都很乱的时候，我们自身实力强的时候，打出好的成绩。 嗯，好了，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式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的啊，第一时段朝闻体坛，首先我们来看看本轮中超的对阵的形势啊。在28号已经踢完的比赛当中呢，天津金毛虎0-0战平了河南嵩山，大连人0-1负于重庆两江啊，重庆两江拿下了关键的3分啊， 就是刚刚开启保级模式。 是的啊，上海申花是1-1战平了沧州雄狮，武汉队1-1青岛队。那在今天的晚上哈，有6点钟有北京国安对阵山东泰山啊，看看会怎么样吧。还有同场开始的有河北队对阵广州队，在今天的晚场呢，8点开始的是深圳队对阵长春亚泰和广州城队对阵上海海港。 嗯，今天傍晚6点钟，我们的转播员王毅也会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激情赛场节目来收听这场比赛。大家提到了29岁过生日，29岁生日快乐，但更看重的是生日礼物是什么？是不是今天晚上这样的一场胜利呢？让我们一起期待。而在昨天呢，大家在争冠组的比赛进行过程当中，也看到国安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举行，国安队的主教练比利奇是带着队员朴成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比利奇在赛前的表达。 嗯，听一下。 因为你也知道是在欧洲包括英超联赛这种比赛当中，如果是遇上提前夺冠的球队，可能其他的一些球队会有一些赛前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对对手表达一些敬意，就是明天球队有这样的计划。 其实吧，我也问过，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定的，看主要看每个联赛的习惯吧。好像我听说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种做法，那就入乡随俗吧。 Well, I found out so far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y were the best or the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今年夺得冠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个比较那个厚的板凳厚度。其实我们跟他们第一场交手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在我们领先以后，他们后来为了扳平比分啊，他们可能进行了一些人员的变化，就算替补席上上了一些队员，我们可以看到对他们全队的实力没有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他们最后还把比分给反超了。就是包括像费莱尼这样级别的队员，还有5-6个其他的国脚，他都可以做替补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整个队的水平也不会有大的下降。但是我们就看自己吧，因为我们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可能今年联赛已经完成任务了。我们呢可能还要去为自己的名次的上下都有可能嘛，可能会再提高一个名次，也可能会下降，所以我们还要拼尽全力吧，继续去努力的拼好每一场比赛。当然他朴成来参加咱们这个发布会也不见得必须要首发。 He's not there. 另外，朴成首发大比赛的话，也不是因为小池不踢了他才踢的。 They started the last game together。 像上一场比赛，他们俩是同时首发。对我来说呢，朴成就是中国最好的球员之一，只不过他受过一次比较大的伤。为此呢，他可能要经过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来回到球场上。 嗯，这是比利奇的看法哈、啊。 嗯， 是的，山东泰山夺得了中超冠军啊，被金元时代打断的鲁能王朝交出了迟来11年的答卷，而冠军的背后依然是不变的配方青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据统计，泰山本赛季夺冠出场的球员当中，一半是泰山自身青训体系的球员。本土球员打进的全部进球当中，泰山自身青训体系的球员同样超过80%。金元大潮来了又去，山东队却依旧保持不变，这也让前山东门将杨成感叹啊，这才是足球本来的样子吧。而平心而论啊，泰山队的五冠队史当中也从来不是缺少青训的助力。那今天晚上北京国安要去挑战这个已经夺得冠军的山东泰山。 对，包括昨天赛前新闻发布会上，郝伟指导也说到了球队在夺冠之后可能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派一些替补，到时候我们可能会见到更多来自这个鲁能青训的球员，因为不是换替补可能会更年轻一点嘛，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的排兵布阵。 是， 但是在这一点上，青训的关键在鲁能这支球队身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我们也连线了足球评论员赵宇，来自腾讯体育的赵宇表示说呢，那即使山东这边轮换了球员，咱们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起来听一听。 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山东泰山用自己的替补阵容去踢中超，也能够踢得不错，也能够进入到争冠组。所以说他在这种人员稳定的情况下，我觉得拿到中超冠军再正常不过了。跟国安队比赛，山东泰山肯定会做轮换，之前一些上不了场的球员可能会获得机会。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说依然是挑战非常大，因为他的替补席的这个厚度确实是很多队都羡慕吧。我觉得即便是有这种轮换，不排上全部主力，那实力也应该不比国安队差。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是国安队的防线，因为说实话现在于大宝有伤，于洋也伤了很长时间都踢不了，国安队的防线一直让人捏了一把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国安队还是先做好防守吧，立足于防守，立足于中场的加强拦截，跟鲁能队去周旋。如果说这场比赛可能能够拿到1分，对于国安队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肯定会有人说，你说鲁能都夺冠了，肯定不会说100%去拼。但我觉得他夺冠了，又轮换了，这些人本来就是平时踢的比赛少，然后又特别想在这个比赛当中证明自己，他会更加的玩命。所以说这场比赛鲁能在轮换的情况下，对于国安队来说并不是说特别好的消息，也不是说特别好踢。我觉得甚至说比双方第一回合交手还有难度，所以说国安队要做好吃苦打硬仗的这种准备吧。我觉得山东泰山能够夺冠主要还是稳定，球队的这个股权转让也做得比较及时，也比较顺利。从这个山东的鲁能到了文旅集团，球队在这个投入方面一直没有减，而且过去的这个外援包括国内球员也基本上都留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到目前为止就是中超所有队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这种最稳定的球队，经济状况也比较好。我们都知道很多俱乐部球队都出现了欠薪，但鲁能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他们夺冠也是很正常的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这个牌面排出的阵容就具备了这种冠军的实力。其实鲁能他的青训一直做的都不错，培养出了很多的球员，但我觉得这个赛季夺冠，很多人都说他这个青训开花结果，我是不太认同这个观点的。他的青训一直源源不断有球员出来，但是他也买了很多的球员，我只能说他青训做的非常好，这是我值得肯定的。这个赛季夺冠就是因为人员的稳定、俱乐部的稳定、资金的稳定，三个稳定 促使了他夺得最终的中超联赛冠军。谈青训我觉得是一方面，但并不是最主要最核心的。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他们的青训，而是说希望有更多的俱乐部能够像山东泰山俱乐部这样源源不断的能够培养出球员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中超联赛进入尾声啊，争冠的悬念虽然已经揭晓了，但是保级的形势仍不明朗。昨天进行了保级组的四场比赛，结果三场比赛都是以平局收场，使得联赛呈现了多队混战保级的局面。 大家首先关注青岛队呢，昨天是迎战可以说基本保级成功的武汉队。上半场武汉队在场面上占优，但是青岛队的防守严密，双方0-0战平。下半场第62分钟，赵宏略是突破制造点球，安德森主罚点球命中，帮助武汉队一球领先，但是随后又打进了乌龙球，最终两队是1-1战平。那联赛还剩最后两轮，青岛队现在是积11分，仍然垫底；武汉队积20分，可以说基本保级成功。那赛后李金羽也是表达了类似球队，算是就是带着球队保级成功这样的一个基本完成任务的表达吧。 是的。然后排名倒数第二的金门虎对阵提前保级成功的河南队啊，上半场双方都有机会，但未能进球。下半场金门虎攻势很猛，在最后时刻还因对方严重犯规获得多打一人的优势，但最终没能改写比分，互交了白卷。未能全取3分的金门虎仍旧排在倒数第二，保级形势依旧是严峻的。 还有就是重庆两江竞技，大家在关注他们的保级模式如何开启的时候，看到他们面对大连人队也是凭借着冯进的破门1-0战胜对手，拿到关键的3分。现在不仅自己好像有了保级的希望，同时也把大连人队拉到了这个保级的混战当中。另外呢，河北沧州雄狮昨天是和保级组领头羊上海申花1-1握手言和，积分达到21分，也是基本保级成功。我们在连线足球评论员赵宇的时候，他也是说这个形势确实混乱， 保级形势又变得混乱起来。如果大连人这场比赛能够击败重庆，那可能就会更稳定一些这个保级形势。现在看大连、青岛、天津、重庆这个四个队有点混战的感觉，但我觉得青岛队现在可能多多少少有点掉队的感觉，但是天津的状况也不理想。我觉得这两支球队是最危险的吧。然后当然可能接下来的比赛一切都有可能发生。重庆队这支队伍今天赢球了，我觉得展现出了球队的这种韧劲儿。另外张外龙的这个战术设计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支球队就是稳守反击。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任何一支球队在面对他们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困难。接下来几场比赛就看看金门虎是吧，能不能咬紧牙关再多赢一些比赛。如果说你总打平，那可能也不解渴。今天这个0-0啊，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能接受，但是如果能够赢球当然是最高兴的。所以说这三支队啊，我觉得真的是一团混乱，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几场比赛当中逐渐理清尽早的这个上岸。但我觉得最终确定谁去踢这个保级附加赛，应该会在悬念保持到最后一轮，应该不会特别早的去揭晓。 好的。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的，来关注走进冬奥会啊！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启幕。昨天的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在张家口赛区的国际冬季两项中心启动，这一训练周为期4天，是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的最后一项。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位于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北侧山谷内，自北向南依次布置靶场、赛道与起终点、场馆、技术楼等。赛道共分为11个赛道段，总长度12.3公里，沿山体自然地形而建， 分竞技主赛道、残奥坐姿赛道以及训练赛道。本次训练周将主要使用奥运会赛时所用赛道。这些场馆在冬奥会赛时将承办冬季两项11个小项比赛，冬奥会赛时将承办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的38个小项比赛。 冬奥会期间呢，冬季两项的参赛队伍预计是有40支，运动员的配额是210人，随队官员有315人，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技术官员达到315人。冬残奥期间呢，参赛队伍预计是40支，运动员配额210人，随队官员420人，还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技术官员26人。这次的训练周，测试人员每天将会进行8小时的测试，全面的测验运动员综合区、赛道、打蜡房等等场地的各环节竞赛工作。 同时呢，冬奥村迎来30天倒计时啊，世界冠军来到温暖的家。昨天呢，距离北京冬奥村正式开启30天的时候，温暖的家北京冬奥村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举行，世界冠军邓亚萍、张红和傅园慧走进了冬奥村，一起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这个冬奥村运动员温暖家， 昨天由北京冬奥组委和保洁联手举办的温暖的家北京冬奥村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举行，这也是冬奥村开村倒计时30天一个特别的安排。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作为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的保洁将全面进驻冬奥村，为运动员们提供相应的支持。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谷浩宁表示， 打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奥运村是一个冬奥会的重要的服务水平的标志。那么据我了解，大概有十几家，包括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以及北京冬奥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和官方赞助商，在这里设立了涉及到我们运动员吃、睡眠、生活用品的这种提供等各个方面的这种产品和服务的内容。 在活动上，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邓亚萍、国际奥委会委员、速度滑冰奥运会冠军张红、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成为了魅力冬奥知识传播行动的特聘讲解员，将向社会大众传播冬奥精神和冰雪运动文化。第一次来到北京冬奥村，傅园慧赞不绝口，他说自己甚至有些羡慕这些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 刚刚看了我们的宣传片以后，我整个就是一个非常羡慕住了大状态了。我当时参加的是12年伦敦奥运会和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就我们当时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可以用上那么多那么好的东西。 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村部的副部长邓亚萍回忆，最受外国运动员欢迎的美食就是烤鸭，相信这次同样如此。 当时一开始提供的是每天300只烤鸭，但是发现呢不够用啊，因为太好吃了啊，所有运动员都喜欢吃烤鸭。后来呢，我们就翻了一倍，我们那个时候每天给运动员村提供600只烤鸭。 速度滑冰的奥运冠军张红也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冬奥村，他希望这里可以成为运动员温暖的家。 每一个新的身份都让自己更加的有力量、有自信，然后去推介我的冰雪运动和我的热爱的奥林匹克事业。所以还有38天的时间，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也希望全世界运动员能在我们的奥运村里边感受到我们北京的奥运村的温暖，然后感受到我们中国春节的文化，然后也让全世界能再一次相聚在北京，相聚在中国。 12月25号到28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青少年绘画作品征集活动专家评审会在首钢举行，其中优秀的绘画作品将作为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赠送给前来参赛的各国家地区代表团成员。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这是7500幅青少年绘画作品的特殊的礼物哈。 12月25号到28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青少年绘画作品征集活动专家评审会在首钢举行。评委席两侧的桌面上摆满了优秀的绘画作品，画面色彩丰富，内容生动，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马赛说：“ 我是第一次看到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超出了我对这些青少年作品的一个认知哈。青少年确实他是一个非常纯真的

办赛、参赛、观赛和综合示范这四个环节都有涉及，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手语数字人新闻，现在播报的时候不都是底下有一个手语吗？现在是人在打手势，然后我们希望看看能不能尝试的以大规模预模型训练为核心，把它形成手语数字人的形式来替代我们现在的人工播报这个赛事报道，我们现在正在进一步研发。 市科委二级巡视员王建新表示， 用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来支撑这个冬奥的需求，还有一个呢，希望通过冬奥这个平台展示我们在全国科创中心建设中科技方面取得的成果。 600多名在校大学生获得了北京冬奥会转播实习的机会。昨天北京冬奥会 BTP 我看了一下，这个是 Broadcaster Training Program， 就是播音训练计划， 转播 对 转播培训计划， 是反正就是说 broadcast 就是播的意思吧，对啊，这个就是这个我单词我至少是熟哈。转播培训项目出征动员会啊，在首都体育学院召开，北京冬奥组委会配合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面向来自北京、河北地区五所高校1056名学生组织转播知识与技能培训，614名表现优异的学生获得了 OBS 带薪实习资格，将正式上岗亲身体验北京冬奥会转播现场。啊，这个好羡慕。 现在的同学们的实习机会哈 ，BTP 的转播培训项目呢，是由奥运会主转播商，也就是 OBS 发起的教育项目，也是希望通过培训在校大学生参与奥运会转播工作，来为举办国培养转播专业的人才，实现体育转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也和 OBS 紧密的合作，从专业背景、赛区位置、高校意愿等角度出发，确定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传媒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和河北建筑工程学院为 BTP 项目的参与高校。在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也是面向千余名大学生制定了转播商服务、赛事服务等岗位的6场线上培训，以及场馆运行、档案管理、评论员服务岗位的8组线下培训计划。截止到这个月底，各项的岗位培训已经圆满完成。 是的，哎，我认识的很多师弟师妹啊，都在做一些场馆播报啊之类的， 也是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 对， 是吧？ 很羡慕，而且人家带薪实习，听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说的呢，就是在今天国安队29岁生日这一天，我们回忆自己陪球队、陪国安俱乐部走过的29年的岁月，包括展望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有好多的朋友都在表达着他们的深情。另外 CBA 赛场也说一说，在第二阶段我们怎么成为了一场混战呢？到底是什么情况？在第二时段和大家来详解。 是的，大家互动非常热情哈，我们一会儿一起来互动。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 好的，欢迎来到雄鸡唱晓的第二时段哈，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互动的都非常的激烈哈， 是，大家都在说到国安队29岁的生日，铜锅炭火说，1996年开始关注并爱上国安，时间并不长，也挺长的了，国安却早已融入我的生命里，包括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微博当中也有一抹绿色122说，这对歌响起。依然激动，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场，也是用国安队的队歌来带响今天早上的第一声雄鸡打鸣。朋友们在互动平台当中，包括像4178，还有甲骨安前面华北小新等等，大家都在问相同的问题。其实我也和您有同样的问题， 是 一个问号脸。 这有听众给咱们上课说，不，这咱这不是 国安广播啊、 嗯， 也不是首钢广播。 嗯， 没事，就北控，咱们一会儿聊嘛。 好， 聊 CBA 中当然会聊到了，对吧？ 对。 那你说如果咱们聊中超，那不是刚才夺冠的咱们也分析了， 嗯， 对吧？保级咱们也分析了。V 零一，说，这是这么发吗？这应该是发了两张自己的照片。 嗯，在哪儿拍的？ 那当然是工体里了，这然后这好像还是一位青训队员啊， 嗯、 这V 零一啊，来跟我们互动哈、啊，行，挺好的，大家现在都是，对国安还是抱有了很大的热情和期待，然后都在期待着说在新工体哈、啊、再唱唱队歌， 是，那感觉一下想想就往上涌。上头 是咱们中超的事啊先放一放，咱们也关注一下其他的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CBA 方面。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哎，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CBA 方面，广东一直在遭遇连败啊，四川险胜了山东，深圳绝杀广厦啊，这都是可以说是让大家大呼过瘾的一些比赛哈、啊。 昨天呢，CBA 的第15轮角逐也是继续的展开，广东队是以26分分差99-125输给了山西队，遭遇两连败。在数据方面呢，山西队的费尔德拿下了21分7次助攻，元帅是28分4个篮板4次助攻，广东队这边胡明轩是19分6个篮板5次助攻，易建联是15分7个篮板。这场比赛当中，卫冕冠军被对手射入了23记3分球，失分也是创了赛季的新高。我们在连线篮球评论员江帆的时候，他也是说广东队真的现在是状态欠佳，而山西队这边补强也是非常的明显。 队的表现呢，可能还是延续着第二阶段一开始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我们看到更多，国手球员其实在回来之后呢，整个状态也没有达到一个最佳值。应该从目前上来讲呢，无论是从浙江还是从辽宁以及广东来说，可能广东也是这几支球队对比之下目前受影响最大的球队。所以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呢，更多的国内球员如何在短暂的时间里回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其实是一个最严峻的事情。而且今天呢，恰好碰上的球队势头非常不错，而且在第一阶段就保持比较好的山西队，加上他们的外援得到了补充之后，无论是锋线还是在后场，其实人员的厚度得到了大范围的补充。所以说一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能他的整体上是做了一个减法，而另外山西呢则是做了一个十足的加法。所以在今天落足于这场比赛， 来看一看哈、另一场比赛呢，山东队对阵四川队，山东队的哈德森迎来回归后的首秀。虽然比赛中他手感火热，整场投进11记3分球，砍下41分，但四川队多点开花啊，老将韩硕和哈达迪接连发力，帮助球队在最后时刻取得领先。而哈德森在关键的第四节没有获得太多的出场时间，最终山东队一分惜败，四川队迎来连胜。在昨天的其他的场次的比赛当中，青岛队末节发力110-83大胜宁波队，吉林队104-99险胜福建队。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对广厦的比赛。这场呢也是第15轮的较量。这场比赛当中呢，深圳队是在布克的带领下率先占据了领先的优势，但是广厦在第二节开始三剑客的外线多点开花，一举反超比分，领先优势一度来到两位数。深圳并没有放弃比赛，在末节打出一波进攻的小高潮之后再次的反超比分，最后时刻是赵延浩在外线反击三分命中，广厦再次领先。最后的15秒孙铭徽失误，顾全压哨篮下打进了绝杀比赛的进球。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呢是深圳队106-105逆转战胜了广厦。 是的，大脚星叔叔也说，昨天这老二老三互怼真激烈、是的，还有其他的场次，昨晚的 CBA 常规赛第15轮，天津男篮对阵辽宁男篮啊，两队本赛季第一回合交锋呢，第二阶段首战，缺阵的辽宁队的四名主力球员郭艾伦、张振林、李晓旭和韩德君本场比赛集体回归。经过四节比赛激烈争夺，辽宁男篮以112-93大比分战胜了天津男篮，以13胜2负的战绩继续霸占积分榜的榜首。可能天津也想，这打首钢的时候你不上，这打我的时候你要不再歇一场呢？你这些几个主力，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这个江帆也评论说，辽宁胜天津是情理之中。 战胜天津的比赛，应该从一开始大家就对于这场比赛的悬念是不会太过担心的。尽管说天津队有了罗切斯特，有了肯尼伯顿两个人的补充，加上第三节天津队还能使用双外援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政策，但是呢，尽管这样呢，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今天辽宁队对于两名外援的防守其实从一开始就布置的非常严密，甚至我们看到尤其是罗切斯特在比赛的大范围的时间甚至没有更多的合理出手的机会，肯尼伯顿同样也存在这样的境况，反倒是我们看到包括林庭坚包括古泽玉其他的球员发挥的相对不错，但是在整体的防守阶段，尤其在张兆旭上了之后，在布置联防的情况之下，蓝队也马上布置出了底角的外线，张振林直接投中之后，其实也直接在场面上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所以取得比赛的胜利呢，在第二节打到后半段的时候，大家就已经能够去展望了。当然对于辽宁而言呢，其实最重要的仍然还是郭艾伦，包括像韩德君以及张振林的状态回归，包括能够看到张振林的隔人暴扣的表现，以及郭艾伦的中距离手感重新回来，包括韩德君几个人的遥相呼应的配合，其实在今天比赛当中都有所呈现，这对于辽宁队今天是远比取得胜利显得更加重要的。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现在的局面下呢，各支球队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乱战，那谁能够在乱战当中保持稳定，其实就能够在第二阶段的排名当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动。那考验着稳定的最大因素其实就在于状态上以及阵容厚度上的呈现，那这两点辽宁队毫无疑问是具备的，无论是莫兰德和福格的补充，能够看到更多年轻球员的加入，其实都增加了这支球队板凳的厚度，所以第二阶段的比赛仍然在大概率上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好辽宁队更多一些。 那除了昨天的几场比赛之外呢，今天也会继续有 CBA 的比赛进行，同时在今天下午3点钟，将会有北控队的比赛，将会面对江苏。那说到这场比赛呢，江帆也是说到北控要减少失误，做好自己这边才能够赢得比赛。 是的啊，大家也别着急，我们肯定会聊北控的啊，先把打完的比赛说完，有个先来后到嘛，我们先听听江帆是怎么前瞻的。 第二阶段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的北控面对的是上海队，应该说面对这支球队呢，我们看到上海队的投入其实在不断的融合之后还是能够在进攻端打出属于自己的特点，而且这支球队应该从客观上来讲可能甚至对于冠军都会产生一个有力的冲击，至少目前从阵容呈现来看朝着这个趋势在不断的向前走，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失利而言呢，可能北控队应该还是能够在意料之中，但是相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到一定的收获。我们也总能够提到，包括在前面其实也能够不止一次的说到北控队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要注意自己的内外开花的进攻点的呈现，其实无论是从外线的分配以及从内线的人员分布上来看，北控队的确不缺进攻好手，但是如何有效的串联在一起，其实对于后场球员的这种要求是存在的。我们能够看到在后场进攻端当中，其实在赛季的一开始，张帆包括像廖三宁都能够更多时间的呈现出他们进攻端的这种火力，但是如何有限的在限制对手的同时，在进攻的串联上变得更加合理，以及手转攻的时候这个节奏把握的更加恰当，其实是北控队接下来应该做到的。我们能够看到北控队在引援上也在积极的进行筹备，也给这支球队尽量提供最大的帮助，但是在到来之前其实有效的控制失误数，那这个节奏是不是能够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其实是球队现在相对有效能够做到的，并且是能够做到同时让自己成绩以及从得分在命中率和效率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的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希望北控队能够在更多的加法到来同时，还是能够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做好自己应该做的。 说完 CBA， 在后面的时段呢，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来进行北控这场比赛的前瞻。那当然，昨天 WCBA 的赛场上也进行了半决赛的比赛，四川、内蒙古两支女篮的球队是在单场淘汰制的比赛当中分别战胜江苏队和上海队之后，将会会师今年的 WCBA 总决赛。 是的。 我们还关注到了女排联赛的消息哈，福建零封河北，四川逆转河南，这是最后进行了这个第二阶段最后四场比赛，随着上一轮比赛辽宁队获得最后一张四强门票，本轮比赛对阵的八支队伍均已是无缘四强，其中呢，深圳福建女排3-0分别战胜了浙江和河北女排，四川女排3-2逆转了河南女排。那昨天进行了其他三场比赛当中，深圳女排以3-0战胜了浙江女排，四川女排在前两局失利的情况下连扳三局，逆转了河南女排，北京女排是1-3不敌云南女排。那29号排超联赛会迎来休息日，在30号会展开半决赛的争夺。同时呢，新华社体育部这也刚才提到的评出了2021年中国体育十大新闻啊。首先排在最前面的就是习近平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然后排在第二的是中国足球艰难前行。 第三条是中美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第四条是广东队加冕 CBA 的11冠王。 是的，第五条呢是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加强路跑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第六条呢是中国体育代表团闪耀东京奥运会残奥会。 第七条是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等文件发布。第八条是第14届全运会残特奥会在陕西举行。第九条是体育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审议。第十条是周冠宇成为了中国第一位 F1 正式车手。 是的，这其实都是平时在我们节目里是重点关注的啊，现在又回到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看起来还确实啊，这十大这个体育的大事儿吧。 对，同时呢，新华社体育部还评选出了2021年的中国体育十佳运动员。在这个榜单当中，大家可能对于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 是的， 像杨倩啊、苏炳添、施廷懋、马龙、巩立姣、谷爱凌、吕小军、张雨霏、汪顺和陈雨霏。说到这些名字，大家脑子当中立刻能闪现出他代表的体育项目。 是的，还是都在赛场上也好，还是赛场下也好，都给我们带来很深刻的印象。年终盘点之体坛关键词也出现了，叫破圈啊。水花消失术、小黄鸭、夺冠比心，这些热词都来自于2021年的中国体育圈，也反映出当今体育明星破圈的能力可见一斑。回顾2021年的中国体坛，破圈无疑是关键词之一。让我们一起来听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我连游乐园没去过呢，动物园我也没去过，想去玩游戏啊，玩一些抓娃娃之类的。 这个心心念念想去动物园和游乐园玩耍的小姑娘，就是年仅14岁的奥运冠军全红婵。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上，全红婵一鸣惊人，跳出了3跳满分的惊人成绩，一举夺得女子10米台冠军的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水花消失术等一系列关于她的热词频频登上热搜，而奥运冠军的破圈效应马上在全红婵身上得以体现。为了弥补她从未去过游乐场和动物园的遗憾，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动物园、游乐园等超过100家文旅集团的官微邀请她前去游玩，还为她定制了送年卡、全程 VIP 待遇、游戏币无限玩，甚至还有终身免费畅玩。而一战成名的全红婵还在赛场外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眼下陕西西安正在全力抗击新冠疫情，全红婵就录制了视频为西安加油。 西安成就了我全运会冠军的梦想，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战役时刻，让我们一起共克时间，众志成城，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愿长安长安，西安加油。 北京2022年冬奥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发布后，全红婵也加入了风靡全网的手势舞，为冬奥加油。 我是全红婵，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同样以夏奥冠军加入到推广冬奥行列的还有射击冠军杨倩。12月26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40天之际，在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活动现场，杨倩获颁冰雪推广大使证书。作为东京奥运首金获得者，21岁的杨倩走下领奖台后，收获了大量的社会关注和商业青睐。她的社交媒体粉丝数量达到了300多万，商业代言包括了知名服装、化妆品等。同样在奥运会夺冠后做出比心手势的还有乒乓球运动员马龙。 在今年12月初，时代精神耀湘江内地奥运健儿访港活动期间，马龙不仅在大和影视站在了 C 位，还收获了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比心。谈到此次访港之行，马龙说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一个传统嘛，因为从2004年奥运会开始，这个每一届这奥运会以后，这个冠军或者一些精英运动员都会去到香港去跟香港的一些市民去做一些互动也好，说一些感人的故事，跟他们更好的交流和沟通。所以这次确实因为疫情原因，可能包括今年奥运会结束以后，又有全运会比赛一直比较紧，可能会稍微晚了一段时间。但其实能够继续有这样的活动，能够传统能够延续下去，作为运动员来说也非常开心，能够把我们一些赛场上这种感受啊，以及这种快乐，跟香港市民有一个更好的交流。” 夺金、上热搜、涨粉、接代言，赛场上中国运动健儿的出色表现，加之自媒体时代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力，让体育明星们破圈的能力更加显著，社会影响力和商业价值也都大大增加。未来的中国体育界，相信会有更多的明星通过在赛场上的亮眼表现实现破圈，进而带动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 除了破圈之外，说到的另外一个年终盘点的关键词就是双减。随着双减政策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落地，学生们、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也迎来了变化。双减之后，多出来的时间做什么呢？体育也成为了主流答案之一。青少年体育事业也因此得到了新的发展契机。让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毫无疑问，双减是2021年的热词之一。针对当前青少年近视率高、身体素质普遍较差、课后作业繁重、体育锻炼较少等问题，今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开齐开足体育课的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门头沟黑山小学体育教师索登潘介绍， 双减之后体育课受关注，从上到下呢对体育课的要求可能比以前要高了。从我们自身来讲，从各方方面面的方面就开始加强对孩子一些最基本的身体素质啊和一些基本能力的培养。双减之后就把这些有时间去让孩子去做什么篮球啊、空竹啊、足球啊课的安排上面，更多的拿出时间来让他孩子去做一些体育啊、锻炼呀、这些方面的东西来。 门头沟黑山小学女足队长6年级学生李心意说道， 以前呢是可能是一周只有3-4节体育课，然后双减政策以后呢每星期都会有5节体育课。 体育课课时的增加更有利于孩子们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北京市101中学体育教师王亚林说， 体育它是一个通过运动来提高的身体素质这么一个特殊的项目，没有时间保证呢它就起不了很好的效果。课时量增加了以后呢，针对全体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好事。 校园体育的重点既在体更在育，而特色体育课的开展丰富了体育课的内容和形式，调动了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在北京市丰台区西马金润小学，每周1节足球课，每天课后1个半小时足球社团活动，每年开设足球班级联赛。作为足球特色学校，丰台区西马金润小学已经把足球融入到各学科的教育中。副校长尹春燕介绍， 而我们不是叫的足球运动，而是叫的是足球教育。足球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想通过足球这个载体，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教育，不仅有身体素质提高，还有这尤其是这个体育精神的融入当中。 冰雪运动、舞龙舞狮、网棒球等传统和新兴的项目纷纷走进了中小学的体育课堂。同样，双减之下，做好课后服务也变得尤为重要。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在组织开展体育锻炼方面，要落实学生每天1小时体育锻炼的要求。学生当天没有体育课的，要在课后服务时间段安排参加体育锻炼。 比如说，要更加重视体育锻炼，防止自己变成小胖墩儿，防止自己戴上小眼镜。 北京市11学校丰台小学3年级年级主任索志强介绍， 我们的课后服务时间当中特意给孩子安排了1/2小时的体育时间，这样保证我们孩子即便今天没有体育课，也能充分地保证他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 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推动了体育培训行业的发展。学生家长说， 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氛围呢在逐渐扭转， 很多身边的朋友，包括这个给孩子在考虑怎么提升素质的时候，他们也逐渐开始在这个热议这个体育班啊等等这方面的了。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表示， 双减政策之后呢，那么我们的这种体育培训呢就具备了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来去做这件事情。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大家对健康的高度重视，那么体育培训这个行业还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呢。 在12月9号举行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第四场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中考体育考核迎来新变化，北京体育中考迎来70分时代。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初一年级的王同学表示， 选择的方面更多了，然后就是挑自己擅长的去做就会更好一点。但是男生女生分开的，所以练的项目有的会不一样。 力度空前的双减政策在学校落地，青少年体育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的消息啊，超越杯2021年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昨天在制赛网落下帷幕，上海队以15胜4平3负的战绩夺冠，成就国象甲级联赛5连冠和8冠王。本届赛事打破传统比赛模式，首次改为线上比赛。12支队伍在8个城市的11个会场进行云端对弈，比赛时间从18号到28号，采用快棋赛制，用时为每方25分钟，每步棋加30秒，每天比赛2轮，共进行22轮比赛。上海队老将倪华、鞠文君11轮未尝败绩，提前2轮锁定了本届的冠军，这也是上海队第8次摘得联赛冠军。江苏队夺得第2名，杭州队夺得第3名，北京队是名列第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两个话题呢，关于国安，关于首钢，关于 CBA， 关于北控。那今天是国安队俱乐部成立29周年的日子，也是29岁生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国安队和我们一起走过的这29年您的回忆。说到 CBA 呢，在第二阶段，有一种混战的感觉。在接下来第3时段的体坛热搜榜上，我们要跟大家好好的再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混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广东2连败，然后其他的球队也是有些出人意料的表现，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原因造成的呢？ 是的，那所以说我们继续保持互动，然后我们在第三时段还会关注到 CBA 方面的消息，到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嘉宾是怎么说的。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白天以晴为主，但是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山区风力会更加剧烈，在8级左右。 好在北风持续的时间不长，今天中午前后风力就会逐步减弱，对升温影响不大。预计今天的气温会在4到-6摄氏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很冷。白天风大，晒太阳的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而由于山区的短时风力更大，所以登山气象指数为4，也不太适宜外出登山。由于昼夜温差大，早晚出行还请您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也应及时补水润燥。北京体育广播祝各位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7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稀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的，来到我们的体坛热搜榜啊，今天的寻医畅想呢，是由子昂和林苑啊为您带来的。 对，第三时段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到体坛热搜榜，就关注一下 CBA 的话题。这球队当中，刚才有人说到第二和第三昨天打得挺热闹，那广东到底作为卫冕冠军，这是2连败，到底怎么个情况呢？昨天的 CBA 赛场当中，广东男篮又是99-125输给了山西男篮，输了26分，遭遇了第二阶段，这就是开局2连败，这个结果可能让很多人觉得有些出乎意料。那在这个赛季当中呢，广东男篮一共是输掉了4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对手分别是广厦、首钢、浙江和山西。而这4场失利，大家尤其肯定对首钢那场印象深刻，就是开局之后一定要压制广东队，在球员状态不是很多、失误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可能也很难从这个坑里再爬出来。那面对现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的2连败，广东男篮的官方也是做出了回应，说有3个原因吧，一个是攻防两端发挥欠佳，第二是人员不整，第3就是这场比赛球队的失误比较多。 没错啊，还关注到了热搜榜的2021环球足球奖，环足奖，姆巴佩获得了环足奖的最佳男球员奖。之前呢有很高的呼声说可能会给莱万，但是去年给的就是莱万，所以说今年呢，当然这不是说按年来的哈， 对， 在投票的这个选举之下呢，是由姆巴佩来获得了。然后西班牙女足队长阿莱克西亚·普特利亚斯获得了年度最佳女球员，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曼奇尼获得最佳教练奖，博努奇夺得最佳后卫，最佳门将被多纳鲁马摘得，切尔西获得了最佳男子俱乐部奖，巴塞罗那拿下了最佳女子俱乐部奖，最佳国家队授予了意大利国家队，然后 C 罗摘得了历史的最佳射手奖，前巴西球员罗纳尔迪尼奥获得了职业成就奖。为了纪念去世的阿根廷传奇球星马拉多纳，本次颁奖典礼还增设了马拉多纳奖，奖励那些拥有天赋、取得卓越成就并充满比赛的热爱的球员。这一奖项被莱万多夫斯基来摘得。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有关于新冠疫情方面的消息，因为一会儿介绍国际足球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在欧洲足球的赛场当中，有很多的联赛还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而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来自科技日报社的自然杂志也发文，就说到了现有的疫苗和抗体对奥密克戎的效果不容乐观。这5篇关于各种疫苗和抗体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有效性的论文呢，已经是被同行评议并被自然来接收。那也是看到大家对于新的这个疫情的形势呢，还是继续的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也是看到我们的体育赛场当中确实有不少的运动队伍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是的， 我们也是关注到很多篮球方面的消息呢，球迷们啊对于热情，这个篮球的热情还真不少啊。我们来看一看球迷们这些一直在有在争论啊，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啊，这个咱们马上就要连线杨申， 嗯， 去进行一个北控的分析了。那我觉得大家也别着急啊，这个体坛热搜榜排在前面，咱们好饭不怕晚。嗯， 而在进行我们关于篮球的有关相关问题的讨论的之前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英超的第20轮的一场焦点战是展开了争夺。利物浦在客场0-1输给了莱斯特城队，萨拉赫射失了点球，卢克曼破门，利物浦连场不胜，也是距离榜首达到了6分。利物浦近9次的联赛对阵莱斯特城是只有上个赛季在客场输了一场，其余的8场比赛当中呢是6胜2平，双方的英超历史交锋31场，利物浦是取得了16胜7平8负，双方的历史交锋有116场，利物浦这边呢是50胜26平40负，但尽管如此，这场比赛利物浦还是输球了。另外呢，在昨天晚上英超的第20轮的比赛当中呢，南安普敦是对阵热刺，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普劳斯是凌空抽射，为南安普敦这边首开纪录。孙兴民制造点球，并且造成了对手萨利苏吃到第2张黄牌，凯恩点射帮助热刺扳平比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是战成了1-1平。而在下半场，凯恩在破门越位在先的情况下呢，也是看到对方的门将福斯特多次做出精彩的扑救，双方都没有进一步的取得进球。最终，这个上半场的比分1-1就继续的保持。同时，西汉姆队在比赛当中呢4-1大胜热刺呢，积分榜的位置也是降到了第6位。 嗯，是的啊，插播了几句国际足球，那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很着急啊，期待着杨申老师赶紧来聊聊北控。最近这个北控的球迷朋友们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活跃啊，这是好事儿。来，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主咖上麦的环节。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嗯，主咖上麦啊，我们连线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杨申老师啊，应该已经在线了。你好，杨申老师。 嗯，杨申老师您好。 哎， 我们今天要跟您来聊一聊，首先说到了 CBA 联赛第二阶段开始以来的这个冷门，就是像广东已经2连败，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包括在比赛当中，也是昨天看到第二和第三这个对于冠军的争夺也是有一些精彩的比赛场面的呈现。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第二阶段为什么开始之后让大家觉得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现象的展现呢？ 其实第一阶段呢，就是大家觉得有点乏味，感觉比赛的这个就是精彩程度并不是特别高，而且呢很多相对来说比分比较大，分差比较大，悬念不多，这种比赛特别多。那么第二阶段肯定是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外援啊，各个支球队基本上都有新的外援的加盟，这个对联赛的正面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比较大。这个首先这个精彩程度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你像第一阶段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冷门，但是第二阶段一上来刚才提到的广东的连续的输球，我觉得这个就是外援到来加持的一个展现吧，展示吧。那像山西这边呢，第一阶段本来就有费尔德，那第二阶段呢又加盟了这个西蒙斯。那第一阶段的时候，山西本来攻击火力都是比较强的，那么第二阶段又展示出来更强大的攻击火力。当然了，有进有出。这个山东，对不起，广东这边呢，就是因为国家队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归队之后，训练时间是比较短的，而且这个长期的，这个去国外去打比赛，长期的封闭，再加上回来的隔离，这个对球队球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广东这边有外援威姆斯，但是大家看到了，就是11分，球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参加国队比赛的这几个人状态更差，所以呢，广东目前第二阶段开赛以来，没有赢过球。这个，你说他 是意料之中吗？我觉得并不是。但是呢，确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之前的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包括回来的这个隔离封闭，还是影响很大的。然后这个但我觉得不是常态啊，稍微调整一下。你像包括辽宁，其实也是在主动的进行调整，但是广东这边可能稍微的被动一点，就是让国家队这些球员再继续打比赛，通过比赛去调整，去这个改变自己的状态。那么，从整个联赛来看呢，可能小有起伏，但是广东那个实力还是在这摆着的，所以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并不会，大家可能也不会当真，是吧？这个辽宁和广东这个实力就摆在这儿呢，还是联赛冠军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嗯。 那除了广东之外呢，昨天晚上这场广厦对深圳也可以说是这轮的焦点大战。那在这场比赛过后，您是怎么评价这两支球队的发挥，包括您说到了外援在比赛当中是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 广东和深圳这个深圳和浙江广厦这场球呢确实是很好看，四节比赛呢几乎没有什么喘气儿啊，这个基本上焦灼来回的这种拉锯，而且分差一直都不是特别大。深圳那边呢确实有一定的提升，其实第一段打就不错啊，第二段又是萨林杰加盟。萨林杰这个体型可能看比赛的人大家都看到，就是其实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他这个体型可能也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正常的训练，但是外援就是外援，他来了之后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深圳队内线人员性的说比较薄弱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都说李慕豪来咱们这儿了，来咱们这屋了，所以他其实能用的内线呢就是沈子杰一个人。那梅尔丹那边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矮，那么萨林杰过来，你可能上场时间并不长啊，十多分钟、15分钟左右是吧？每场，但是他能起到一定作用。他不像梅尔丹，他就是能力有限，而且身高有限，所以这个点对深圳队的补强作用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他最起码把球队最短的那块板又给接长了一块，这个呢还是挺有意义的，挺有意义的。那么广厦这边呢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有外援加盟，但是外援的这个作用可能并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主要还是靠这个孙明辉和胡金秋去打，两个人昨天打的确实也是不错。那如果说两支球队为什么最后深圳能够翻盘，一方面呢我是觉得最后那几个失误球确实有点偶然，当然呢也就是在比赛当中出现，他也没有办法，比赛就是有失误的。那么为什么出现失误球，可能和体能状态呀、临场的判断啊都是有关系的。那如果说咱们说的稍微再深一点的话，广厦这边呢可用的人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如深圳，深圳你像昨天，咱们主力阵容就不说了，你像替补阵容当中，像吴子涵啊、孙浩钦啊，这两个人上场时间不长，但是其实如果大家看了全运会的比赛，他们都是广东 U19的绝对的主力球员，拿了冠军的，这些球员是未来，深圳男篮着力培养的，而且会发挥到很强很出色的这个作用的这些年轻人，那么。在这个时刻，就是在这个比赛的在联赛这个阶段，他们能够上场，其实对深圳的未来已经是有帮助的，说明他们人还是比较多的，后备人才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广厦这边呢，年轻球员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啊，你比如说这个朱俊龙啊，你比如说这个赵家人赵家义这几人呢，就是怎么说呢，就能看得出来在休赛期他们练得不错。所以在这个广厦在这个第二阶段回来之后整体上发挥还可以，但是他们的这个上限和天赋，如果咱们以全运会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话，可能还是不如深圳广东这个整个省份的这个青年球员的未来的天赋要高。所以呢主力归主力，那么年轻球员的天赋归天赋，所以很多时候你现在这个球队就是你主阵容打一定长的时间，那比替补阵容的时候，如果你替补阵容能够有更好的发挥，有更好的这种作用的话，那么主力阵容在比赛末尾的这种发挥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大了。那么昨天这场球有各种各样的偶然的原因，那其实如果说我理解说到根儿上，可能还是在人员使用上，或者说可用的人上 深圳还是要更强一些，所以他们在最后能够把握住机会。 那除了说到昨天的比赛之外呢，我们今天下午也会关注北控对苏州的这场较量，您怎么看北控这场的前景？ 哎呦，北控啊，北控，怎么说呢？ 别笑。 是，这场球我觉得就是必须得拿下呀。这场球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呢，就是从战绩上来讲呢，第一阶段咱们是7胜6负，北控这边。那回来之后就是输球，变成了7胜7负。但是第一阶段北控没有什么，没打过强队啊，基本上没打过什么强队。所以第二阶段这个赛程，我印象当中是打广厦呀，打辽宁啊，打浙江啊，有很多强队的这个比赛，15场球大概有那么6-7场。得打强队，所以这个比赛的容错率已经是非常低了。那从第一轮就是回归之后，就是第二阶段第一轮的比赛看，32个失误球，33个失误球，这个失误实在是太多了。那如果说那场比赛确实打上海很困难，就是说比赛的结果并不是特别的就出人意料的话，那就是比赛的内容、比赛的过程，球迷是不是满意？那反映出来的就是32次、33次失误，休赛期对失误的控制，其实还是那场比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因为整个第一阶段应该我印象当中19.7个失误球是联赛第一，失误最多的球队。那41天的这个休赛期间，控制失误或是在失误球的这种处理上，显然还是没有达到预期。那对上海是这样的防守强度，你在面对像广东啊，对不起，像浙江啊，像广厦啊，像辽宁，其实防守强度都差不多呀。你还出现这么多失误球的话，你可能整个对整个常规赛能不能完成季后赛的目标，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江苏不是这样的球队吧？所以今天这场球，你能不能控制好自己的失误球啊？能不能把这场关键的比赛拿下来？该拿下来的比赛拿下来。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一场比赛的东西，而是说从整个联赛常规赛这个角度来看，你这个球就是要拿下。如果要是你拿不下来，以后面对强队，你的失误球还那么多，你没有在强队身上拿分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么你整个的任务就有可能完不成。这个还是因为你现在容错率已经是非常的低了，7胜7负，大家可以去看看积分榜啊，这个季后赛看门人的位置其实好像距离北控也就那么1场或者2场球左右了，这个胜场差已经非常小，所以容错率已经非常低了。该拿下的比赛一定要拿下，打江苏是必须要赢得的比赛。 这是要必须赢得的比赛，也是非常感谢杨胜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也一起期待着这场必须拿下的比赛取得胜利。 好谢谢您，再见。 哎，拜拜。 也是借杨老师吉言，北控能够拿下对手吧， 就应该，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是吧？那在比赛当中，我们也说了前面几场这个出现问题的比赛，就是自己的失误比较多。不是说没有能力，而是说怎么样去调整好自己的发挥。 是的啊，我觉得北控和首钢总是能给我们，当然可能篮球比赛就是这样，有时候面对强队的时候就要给人惊喜。有时候面对弱队的时候会成为别队球迷的惊喜， 但是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我们都要以崭新的面貌来开启这个赛季。 是吧，我们之前送过的温暖我们现在都要收回来，我们该赢下的比赛也都要拿到这场胜利。 对，态度上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哈。我们还是说完了北控，那我们回到国际足球的这个方面哈。刚才呢聊了聊英超这边，英超这儿呢，现在曼城是一骑绝尘，后边的这利物浦、切尔西想追还挺难。这切尔西也是官方宣布啊，他们的左后卫齐尔维尔将接受手术。根据报道呢，他将提前结束本赛季的比赛。在切尔西4-0大胜尤文的比赛当中，齐尔维尔受伤下场，诊断为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或者还有个部分啊。随后切尔西决定先尝试保守疗法，但最新结果显示切尔维尔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切尔西确认本周切尔维尔会进行膝盖修复手术啊，这又来了，这手术我熟啊。 那你熟？你难道不是部分吗？你要是不是部分的话，那就叫断裂，那就叫断 了，是断 了，是部分，是完全断了。 对，我彻底断了， 是彻底断了。那切尔维尔比你还好点，所以才开始想到了保守治疗这样的方式，因为它是部分。 就保守治疗特别痛苦，就是包括其实彻底断了也有保守治疗的方式啊，就是通过其他的肌肉的锻炼，先养静养，彻底养了以后，通过其他肌肉锻炼来代偿，但是彻底断了的这个好的概率特别低，特别特别低。 尤其想要继续运动， 对， 那就还是必须要做彻底的手术。当然，切尔维尔可能据说啊，还是能够及时复出，去赶上明年冬天的卡塔尔世界杯的。 对，都明年冬天了，现在是今年冬天，说起来也挺惨的。 但是身体能够赶上，不知道状态在受伤之后能不能够像今年受伤之前这样去赶上。 是。 那另外呢，说到疫情对于这个欧洲联赛的影响，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在西甲方面呢，这个也是巴萨官方通报证实队内有球员，阿尔瓦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这是最近24小时的时间当中的第三位在新冠检测当中呈阳性的巴萨球员。而昨天晚上呢，朗格莱也是感染的消息第一时间被爆出。另外不久前才加盟巴萨还没有出战过正式比赛的阿尔维斯也是巴萨的另外的一个感染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费兰托雷斯的消息，也是替他稍稍的有些担心。 是做好防疫的工作吧。 嗯， 然后但是另一方面，从技战术上来讲的话，费兰托雷斯可以说是巴萨重建或者说触底反弹的一块重要的拼图。 对，昨天呢，巴萨官方也是宣布费兰托雷斯是加盟球队，签约到2027年，违约金高达10亿欧元。那巴萨方面也是表示说，费兰托雷斯将于当地时间的1月3号12点在诺坎普正式的亮相，并且将会出席新闻发布会，随后呢将会参加球队的开放训练。此前呢也是有多家媒体报道说，这笔交易的转会费大约是在5500万欧元外加1000万欧元的一个浮动条款上面。 这绝对友情价良心价了，咱说。 作为西甲联赛就是当年第一个上场的00后球员呀，费兰托雷斯当年是2020年的夏窗从巴伦西亚加盟到曼城，然后转会费就已经是2300万欧元加1200万欧元的浮动，这一次时隔一年之后，已经是带着什么英超冠军啊、联赛杯冠军再返回到西甲去，这个价码就直接是翻了一倍。 对，如果说还能踢出来，两个赛季以后，说实话，他的身价还得再翻一倍 。 对，是的，上亿是，如果说到了他23、24岁的时候还能保持这么好的一个进球的态势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上亿了啊。当然了，我们也是联系了驻西班牙记者吴一帆啊，这个说费兰托雷斯可塑性进取心强的这个功能啊，能对巴萨有大的帮助。包括说哈维对巴萨的改造才刚刚开始，我们也是一起来听一下。 先不说巴萨如何在周转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花这么多钱买球员啊，因为有高盛的贷款放在这里，好几亿呢。而且一线队面临着非常迫切的升级改造的需要，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在瓦伦西亚青年队包括最初打职业联赛的时候是边锋出身，但是瓜迪奥拉慧眼识人，把他带到了英超，而且给改造成了中锋啊，能打前场的多面手，功能性中锋啊，这个改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仅对于现在巴萨的需求，对于西班牙国家队，都是一个稀缺的角色，而且作为一个功能性的中锋，他得分效率尚可啊，在出场时间不算非常多的情况下，能在关键比赛中进球，尤其是在欧冠一些大场面的比赛中能够进球，而且这个球员抛开他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对抗能力比如说他的脾气他属于一个可塑性非常强，而且是进取心非常强的球员，这一点对于现在巴萨的需要可以说是求之不得啊，因为虽然技术上他并非最最理想的引援，因为现在巴萨急需的是一个真正能在禁区内立足，能够这个包揽进球任务的啊这么一个角色，但是费兰托雷斯其实挺贴合实际的，因为哈维在挂帅之后啊，从这个冬窗开始他才算是技术性的正式挂帅，需要 对球队进行改革，而费兰托雷斯就是改革的第一步棋。因为要把他搬进来，要挪走一些之前站在这个位置的球员，不管他是在这个位置很多年了，还是刚刚引进来的，可能都要腾出位置，而且腾出薪资空间。费兰托雷斯呢，也是需要更多出场时间。他在巴萨，可以预期会比在曼城的出场时间更稳定，这样的话有利于他在职业领域啊，能在这个国家队领域，都会更有进步的空间啊。因为眼下就是世界杯年了，这个有一年的时间来历练自己，来给自己争取更多的砝码。可以说啊，这样一个转会是俱乐部和球员两方面是各得其所。 奥斯卡 brother 说，这个林院子昂早上好，下午北控打苏州，让杨申分析一下。这您是不是错过了刚才的分析？ 您来晚了。 还是说啊，正好您说完了就听到了啊？这还是大家还在讨论老马呀、北控啊、首钢啊之类的哈。大家还是那句话啊，让我想起小丽姐的那句话：“好好说话。”这可是今天小丽姐没坐这个主播台子上。我们再来关注西甲方面啊，刚才提到了费兰托雷斯，提到了巴萨啊。现在巴萨还有一个，今天早晨还有一个新闻说，哈维在训练当中让特尔施特根去尝试踢了中场的位置。 就是大家是因为人员都不够了。 对，是的，就是说病的已经就是没人能踢了啊。现在奥密克戎的这个情况传播吧，球员感染病毒的概率也是增大了。各队在本周分别恢复训练的不少球队也都报告了新的感染者哈。短短两天内，埃尔切就检出了四例阳性，莱万特和加迪斯两队分别有5例，贝蒂斯和阿拉维斯则分别有6例，塞尔塔的两次检测共报告9例阳性，皇家社会一线队的10名球员被检测出阳性啊，其出战西乙的 B 队有7人感染。那尤其像皇家社会这种的，连青年队带成年队啊，全都在感染，这球就没法踢了。 对，对于西甲联赛，确实包括西乙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西班牙媒体也是有消息说呢，像巴里卡诺阵中的新冠感染者可能多达17人啊，那这也是会直接影响球队继续的去备战。我们在连线足球评论员武一帆的时候，他也是说西班牙就多支球队爆出了队内大面积的感染，确实会对于联赛带来影响。 巴萨前两天爆出来有几个球员新冠测试呈阳性，但是不光是巴萨一家俱乐部的问题，现在整个西班牙职业足球界包括西甲和西乙都面临着跟之前英超一样的窘况。就是随着整个社会它的感染人数增加啊，它整个俱乐部面临大面积感染的这个情况是在所难免。因为西班牙它的日新增数据已经是破纪录了，一度达到了7万以上，它的感染人数现在是呈指数级增长的。但是政府在节日期间并没有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因为考虑到过节的这个经济以及民生的需要啊，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因为控制疫情这个事情是没有中间地带可循的，但是现在不得不在这两方面中间找一个平衡，而且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两针疫苗现在无力对抗新的变种，就是奥密克戎这个变种，又有一部分啊球员啊包括教练是没有接种疫苗，这样增加了在这个队内集中感染爆发的这个几率。除了巴萨之外，巴萨现在不算是非常严重啊，巴列卡诺皇家社会的两家西甲俱乐部都已经爆出有10人以上的聚集感染啊，都是在训练期间啊，训练比赛期间出现的状况。西乙也有卢哥啊，这是最早一口气连球员带教练爆出有14人的这个感染记录，所以在没有严格控管的情况下就无法避免这大面积的感染，兼之随之而来的这个停赛。 哎，还是很严重的啊！其实英超那边也不轻啊，这个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看看怎么处理吧。希望这个国际足球这边还是能让我们看到好看的比赛。也关注到 马竞啊，这个西蒙尼执教马竞10周年了，他也是塑造了马竞的黄金十年。那12月23号是他执掌马竞10周年的纪念日，在与名帅豪门动辄闪婚离婚的年代哈、啊，斐帅与城南军团可以称得上是一对相濡以沫、恩爱有加的模范夫妻。但是阿根廷人在这个就是他是阿根廷人嘛，西蒙尼啊，在这个本该庆祝日子迎来的却是很多糟心的礼物。西甲有4连败。欧冠淘汰赛重抽遭遇了曼联，对上个赛季还这个志得意满的马竞球迷而言，他们或许提前半年就看到了球队一无所获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吴一帆来分析一下马竞目前的状况。 马竞以一波4连败结束了2021年的赛程，这个对于球队、球迷和整个俱乐部而言，都是心理上非常大的打击。境况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在舰队和战术这两方面都存在一些失误啊，尤其是舰队和战术彼此之间是存在冲突，在防线上人员不齐整，长期有几个关键位置，就中后卫位置是缺人的，因为现在马竞是主打3后卫，但是他一共只有4名正牌的中后卫球员，这样只要有一个人因伤缺阵的话就没有替补人选了，而如果有2个人缺阵的话，就是目前的状况，必须拉一个像孔多比亚的中场来客串中后卫。而相对非常尴尬的一点是前场冗员是非常多的啊，可以说是如果大家都身体健康的话，像格列兹曼啊，如果没有受伤的话，前场是排不开啊。这样一个情况，头重脚轻，并不是马竞过去这么多年得以立足于江湖、立足于这个欧洲豪门之间的啊这么一个战术体系，所以导致这个赛季啊他的失球数是以往正常年份的2倍都不止，以往马竞的比赛赢得难看没关系，球迷不以为意，因为只要能赢球能拿冠军的话，这个踢你爱怎么踢怎么踢啊。但是现在是你面对马洛卡呀，面对格拉纳达这样的弱队都保证不了赢球，甚至还会被对方逆转，这个情况就有点面临失控了。必须要说一点，就是马竞在西蒙尼执教这10年来，俱乐部方面还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来说，股权比例啊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之前占绝对股份的小希尔以及主席塞雷索，他们的持股比例在逐年下降。现在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来开放这个招股。现在有30%几的股份掌握在一个以色列商人手里，以及有众多的美国投资啊，在马竞的俱乐部股权里边发挥着作用，所以西蒙尼之上实际上存在着不可抗力，而他本人是受到信任的啊。这两点看起来外界看起来是非常冲突的，因为西蒙尼现在并不是真正说一不二的啊这个老大了啊，但是上面人又想依靠他的这个能力啊，靠他的名声啊来维系着目前的状况，所以出现一些不协调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眼前的挫折是在容忍范围之内的，因为马竞的预算说破大天也不会比其他同水平竞争对手高多少，比如塞维利亚啊，马竞的预算比塞维利亚在2020-21赛季，就是上赛季来说只有7000万欧元的差距，而且这中间啊，马竞有不少极高价格引来的球员是存在一些水分的，而马竞的预算比皇马少整整2亿啊，所以你把马竞放在皇马、巴萨这一档次，实际上是有点够不着的啊。他放在塞维利亚啊，就是西甲3-4名这个档次还是比较踏实的。所以常年如果他能够坐稳第三把交椅的话，是正常发挥；如果偶尔能拿冠军的话，是非常大的功绩了，因为要跟预算远超于自己的对手来进行长期斗争。但如果今年他失手了，没有在联赛保证前四啊，掉出欧冠区了，就西蒙尼过去这10年的执教履历来说，也只能视作偶然的失败，因为 马竞并不是一个非常惯常于这个上去下来的，他还是始终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就看俱乐部高层怎么看待就是目前的这个状况，该如何在阵容上进行一些投资和调整。 热爱2022，12月31日至1月4日，王府井百货大楼鸿运节，服饰家居最高满200减100，每满2000再赠100开运礼金，元旦期间消费满额再得和平果局过年大礼包，快来百货大楼集好运吧。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来到兄弟唱晓的第四时段哈，依旧是子昂和林苑为您带来。 第四时段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了。29年，国安队今天29岁，说一说我们和球队一起走过的日子。当然还有人跟球队一起走过的日子更远，小球王就说，我从国安队的前身也就是北京队就一直关注，现在祝国安队生日快乐，国安加油， 挺厉害的。 另外清茶思雨说，从1994年开始看的，那时候还是中学生，当时的国安还是中甲，不是，当时应该是甲 A 是吧，高峰、谢峰、曹宪东、傅兵、米勒、刘建军、谢朝阳，后来的小将南方、周宁，现在都成大叔了，希望有更多的咱们北京的孩子进入到国安的梯队，国安永远争第一。 是的， 是陪伴了很长久，这是一份深情的告白。 笑笑爱天天，这也是说啊，和国安一起走过日子，又是一年生日快乐，共度寒冬。这个寒冬应该不只说的是现在气温的寒冬啊。 对，当然说到29岁，很多人也提到了30而立，明年要立，就是球队立不立得起来呢，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期待。那反正球场明年是立起来了。 确实啊，新球场里唱着我们熟悉的队歌，是不是感觉会更好呢？范青说，期待新工体为我安加油，应该这是大家所有人的梦想哈。 对，孙东玲也说，年少青春，中年步入老年，球迷和国安一起成长走过来，29年风雨同舟，伴着队歌见证赢与输，爱你喜欢球队，包容球队一切，一起向未来，愿国安30岁生日是一个崭新的面貌。那就是到明年了。 是的，北京范青也说啊， CBA 第二阶段为何成混战啊，他也刚才说了，浑水才好摸鱼。感觉就是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心里有一些小期待啊，或者说小想法，说现在这么乱哈， 对， 这个积分榜上你来我往呢，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往上窜一窜？那尤其是吉布森啊，这两场比赛打得还行，挺好的，包括林书豪以及国内的一些球员，打得都还不错啊，所以说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还真的是可以期待哈。 对，尤其大家看到了卫冕冠军都可以有被人挑落马下，连续两场输球的可能性，那这个在联赛当中，在整个联盟当中，好像也只要你敢想，没有什么球队不能赢。 是的，还有这个说国安生日快乐，愿不负青春，不负球迷。哎，确实国安其实是很多人的青春啊，一路走来。然后还有说祝国安29岁生日快乐，希望今天对阵山东能够用一场场胜利来庆祝生日。 对， 说我今年34岁了，从小就被熏陶，一直看着国安啊，因为国安就是北京孩子的一种传承。这个四合院装修好久了啊，真希望家修好了。 四合院装修好久，这是完全是改了格局，但是四合院是还在的。工体老球迷也说，国安生日快乐，29年了，每天都陪伴你的左右，期待而立之年有新的变化。说到 CBA 的第二阶段，海豚朋友说，竞争激烈，这是好事儿，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关注 CBA。要是像女篮那样弄两支球队，就是球队实力特别强，没有悬念，就有点无聊，这样也不利于女篮的发展，这是他的看法。 冬天的云，这是在微信当中一个从1988年开始看北京队的老球迷，记得主场高洪波远射攻破辽宁队的国门傅玉斌的大门啊，家里人一定有和我一样记得我们的青春回忆，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回应您的这份回忆？ 是的啊，贾官啊，回应了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这个 CBA 第二阶段外援来了就是不一样啊，外援真玩命呀，确实。也没少拿钱吧，对吧？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儿，我觉得外援确实应该，好好的给我们展现展现啊。永远的媳妇说，混战挺好的，首钢外援都回归了啊。看了对辽宁同曦两场比赛，感觉首钢打球自信心提高了，失误少了，抢篮板能力也强了，腰不疼了，腿不酸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上楼也有劲儿了，是吗？阿昭也说，混战这样才好看呀，起码热闹，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嘛。体育爱好者说，这个 CBA 应该现在真的是无弱旅，这样的联赛才有吸引力，也说明各队有的位置补强了自己，同时呢，队员之间的发挥默契度，肯定也会提升体现训练的效果，这都是一面镜子。 是的，用户杨阳阳说。广东怎么了？真的没落了吗？确实，易建联最近几场比赛发挥的也确实有限哈。 这话还不能说太早呢，是吧？还得再观察。刚才杨申老师 拿捏了一下，有限， 有限，对对对。这个在连线的时候，杨申老师也说了，有可能像有国家队的队员比较多呀，大家比赛，就是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呀，包括回国之后的这个隔离观察呀等等。那可能都会对于球队带来一些影响。 是的啊，我们也是连线了江帆，他也说广东需要通过人员调整啊，再次走上正轨。一起来听一听。 打完之后，我们看名次直接让广东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现在截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第一到第七的位置，其实大家彼此的差距都没有显得很大。所以这对于广东来说，其实名次也没有说到一个可能无法去追逐的地步。所以说接下来稳住自己的节奏，在克服掉伤病受到的困扰的时候呢，还是能够期待更多的年轻球员在最近的比赛当中临危受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状态，能够发挥出属于自己的威胁。所以在相对厚度得到稳定巩固的情况之下，还是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广东队能够接下来通过更多的调整，让自己重新走回到一个最熟悉的状态。 哎，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 BGM 啊，这个国安的队歌啊，响在了体育广播的这个电波里，因为今天是国安29岁的生日啊。这爱国安爱看首钢看老马哈、啊，说，这名起得够长的哈、啊，说北京国安29岁生日快乐啊，为北京要更好加油，再难有我们陪着呢，胜也爱你，败也爱你，不拼不爱你哈、啊，今儿有球，国安战斗。是这个，今天晚上也是国安和已经获得了冠军的山东队啊，山东泰山队要拜拜万子。 对， 据说山东队是要有一个阵容上的调整，那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啊。虽然说你已经拿了冠军了，但是到这个国安的这个场子里，那是不是得交交费呀？ 关键这是在赛区的比赛当中嘛，我们也还是大家认真的发挥出现有的水平。我觉得在有更多的这种奢望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切实际。那在这样今天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希望大家能够把现有的水平，就是用意志力、用精神力把它发挥到最大。一个闲人逛北京说到了这个一起走过的日子和国安队，少年、青年、中年，就是三个词。灰太牛郎说，这国安是咱们家里人，好爱你，不好了骂你，但是依然爱你，盼着国安早点走出低谷，步入正轨，再创辉煌。 是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歌一响啊，大家的回忆就都起来了。 对 啊，用户杨洋说音乐响起流泪了啊，任我行说 音乐响起，心跳加速了。 是，所以可以想见，明年当球队30岁的时候，当这首歌在我们大家熟悉的工体在响起的时候，我们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绪？ 嗯，然后冬天李云说：“能最后再放一下对歌吗？”说实话，音乐响起的一刻，我泪目了。行，最后咱们空出来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来个纯享版。 好，纯享版。Alex 王说，从小就是国安球迷，算起来也已经小有20几年了。小时候爷爷带着看国安9-109年夺冠，都是有幸在现场，至今还记忆犹新，激情澎湃。现在呢，他是带着儿子继续关注国安，让我们和国安的故事继续传承下去。也希望国安赶紧重建，尽快为北京球迷再拿冠军。 是的，用户6282说：“我陪国安长大，国安陪我变老，29年，我27岁。”哇，这个。 那您第一次去看国安的比赛，在现场是几岁呢？到几岁开始到现场去看 的比赛？可以 跟 大家讲一讲哈。 王点点说：“从95年到2021年，国安陪伴了我整个青春。对国安，对这支球队的感情不仅仅是爱，也是一种情结。” 是的，小球王说。非常喜欢金志扬时期的国安啊，金指的战前动员真是绝了，尤其国安赢 AC 米兰、阿森纳，我都是去现场看的球。哎呀，国安队，我永远支持你。 对，还有三也是说，有欢笑，有泪水，有低谷，更有高光时刻。国安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虽然国安处于低谷，但是我相信俱乐部一定会完美应对。2023年，我们的新工体嗨起来。 是的，也有很多的，还是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说听见对歌就激动啊。 对， 上班路上一直单曲循环。 国安是在，这是生旦静默说，国安在是我在2000年开始认识你，开始关注你，到后来是你的粉丝。咱们高兴过，郁闷过，只要还在这个圈里就好。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生日快乐！很多人说，只要球队还在这个联赛当中，顶级联赛当中，球队有困难，我们大家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水滴无形说，国安不易，无论成绩咋样，一代一代球员，一代一代教练，记住的、忘了的，为京城球迷带来欢乐，愿永远传承国安精神。 是，不老的大叔说，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关注啊！一晃26、27年，我都成大叔了。那会儿宿舍没电视，遇上周末有比赛，都是在家看完再回学校。平时呢就是买《体坛周报》《足球报》。有球迷啊，除了热爱以外，也有很多的冷静的期待。有灰太牛郎说：“三十而立，看得到希望吗？”黑暗需要光明也说，29年一冠，为了梦想要继续前进。当年国安鼓舞了我，现在我们共盼国安能够重回巅峰。确实，哎呀，国安什么时候能再拿个冠军呢？我觉得确实中超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了。 对 啊，不是金元足球当道的时代了。所以说对于各支球队来说，更是要踏踏实实的啊，去把青训做好，去把引援和人才的选拔做好啊，去尊重足球规律的事儿多做。那这样的话做好了以后，所有的球队都有机会去创造更好的历史啊。 没错，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球队其实从几年前也开始去着手做自己的这样青训的工作，但是这种事情就像我们在每每说到中国足球水平整体不高，青训抓得不好的时候提到不能着急。当然像鲁能有很好的传统，有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着力于青训，我们今天看到有成效展现。那我们现在开始做青训，一方面是重视，但一方面我们也不要着急，我们等待着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是吧？哎，奥斯卡 brother 说，下一个冠军可能还要再等10年了，子郎，这是一个看了20年的老球迷流。 哎，如果真的要是完全我们青训整体成型，就是就像我们看欧洲足球，比如什么曼联92黄金一代，什么巴萨这个拉玛西亚这个黄金一代，能出来这么一波球员得一冠军，我觉得这个冠军也是值得等待。 是的，如果说真的是全靠我们的青训去撑起一个冠军的话，那是多么自豪的事情。 没错， 当然了，这个都是要综合的去结合的。咱们就说曾经的前鲁能现泰山的这个青训，我们去看数据的时候，我也说占了一半左右的队员，然后国内的进球呢占了80%左右，对吧？当然是国内的进球，其实引援 选好了非常重要啊， 嗯， 一定要买对的，别买贵的，是吧， 嗯， 啊，包括国内的内源，是吧，如果有机会去淘换那么也是非常重要。还是说人选上一支球队的组成也不能就可着青训一直在那薅哈， 嗯， 青训是一个造血的一个过程啊，更多的时候呢，从足球大规矩上来讲，那引援是足球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对， 哎，也是希望吧，就是说无论是国安的新球员、老球员，还是未来可能到来的球员们，啊，都能为国安带来更好的一个成绩。 嗯，说到什么时候开始看国安，西雅图是2000年开始在工体看球，啊，而一个闲人逛北京也说，哎，别说这中超冠军这事儿了，29年才一次，有点说不过去。恒泰啊，那两个队都5个了，那他有什么底蕴呢？我们从未失去信心，但是我安应该更上层楼，确实很中肯。这个山东队还是有底蕴的，当然在这个争冠的路上我们确实应该加把劲儿了。 是的，今年呢确实国安也很不容易啊，其实整个中超的各个球队，整个中国足球都很不容易，甚至说很惨啊。然后国安呢也是现在这个赛季吧平稳走过吧，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锦标。 对，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看了那么多球队的这个惨状哈， 是 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比上不足，我们比下有余，是吧？就是在联赛当中这种长久的陪伴，我们现在是大家第一步的诉求，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这当然是我们每天都在期待的事情。会谈牛郎说29周年，俱乐部自己没有说点什么吗？是不是？更新微博的工作人员还没上班呢，这会儿还不到9点呢。 文案肯定早想好了，没准还会有一些，没准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啊。然后明天我们的雄鸡，包括今天下午的金哥，肯定会更多的关注到啊，今天的这个29周年。 对， 啊，各方各界都说了些什么，祝福了些什么啊？ 包括晚间体坛夜话也会有啊，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体坛夜话节目也会有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新的比赛。说到这个下一场胜利，好像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国安队的下一场胜利，零八格也是说这年根底下了，想看场国安赢球会很难吗？会是今天吗？ 哈哈，赢就赢冠军啊，咱们也不说别的，是吧，这不是在这个第二阶段开始之前啊，很多的球迷就说别的不说了，冠军不指望了，但是必须双杀鲁能。 前面一半没做到，后面咱们怎么不得在人家夺冠之后了啊？ 是的， 人家轮换阵容了，咱们努把劲儿吧。 对，今天晚上对阵山东泰山啊，大家一起期待期待。 云龙九剑说，这个第一次在现场看国安，那是还没有外援的时期，那时候北京真是谁都不服的劲儿是最浓的。虽然干不动八冠王大连，那是当时的情况，但是呢感觉这个 DNA 最纯正的还是那一波的球员，他也是列了像高峰、谢峰、高洪波等等他们这一波人的名字。 哇，用户杨洋洋今天很动情啊，说每每都会把历年的武安年票拿出来看看，还有球迷服围巾，看着这一堆的年票百感交集啊，听着这首对歌也是泪流满面，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难过。哎，这流泪也不一定就是因为难过，就是因为感慨， 感慨。 是的，毕竟喜欢一支球队，可能真的有喜欢了，包括从前身开始喜欢的，对吧？那不止29年啊， 是，当然不止29年。这我们今天在互动平台上要论关注的年限长，这谁也拼不过这位在听听 FM 聊天室叫周扒皮，说我一个90多虚岁的老球迷，从50年代开始看的。 这行 是真的吗？ 哇，这真行。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说啊，说永振堂也说我从甲 A 开始追随国安，但是今天不是很想谈，伤心了。哎，起起伏伏是足球的常态。 对啊，深秋也说陪着国安走过了29个赛季，从仙农坛到工体，也从一少年变成一中年大叔了。国安29岁，生日快乐。 是，奥斯卡 brother 说今天赛前列队欢迎一下泰山队员，好好和人家学习学习吧，看看咱们中超搞不搞这出吧。这一般来说国外尤其西班牙那块特别 实行搞这个哈，就是说谁提前夺冠了，给个立个队鼓鼓掌什么的。不管怎么样啊，学习我觉得是可以学学的，尤其是看看人家的今天大概率要派年轻球员上来了， 嗯 啊，咱们也看看，冠军球队年轻球员什么样。 那我们要不这边也派年轻队员得了， 嗨， 是不是？我们在场上正面的学一学，正面的过过招，我们为后面做准备嘛。大家老说最后几场其实无关成绩，是吧？你在争冠组你没有任何保级的压力，你也不参加亚冠，你也不用争冠，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锻炼年轻人呗。 嗯， 然后既然人家说是以培养年轻人见长，那咱们就派咱们的年轻人上去跟他们过过手。 是，所以说看看，哎，到底会怎样一个情况啊？咱们说了也不算啊，咱不能给比利奇发个微信，说对面 关键他也得看得懂啊。 对啊，对面要派央曼上了啊，威boss央曼，这个比划比划哈。我们一起去期待期待吧。这个周扒皮在调侃哈，就是说，他说：“哎，虚岁吹的吹的虚岁， 虚的有点多哈，太 虚 了， 忒虚了点吧。” 嗯， 虚出去不少一半。 嗯，那这小徐八戒这是太护犊子了，还给我们解释呢，说好像很多其他国家联赛吧，首都球队夺冠也不是很多。但是说到英超，我觉得首都球队夺冠的总得有， 因为主要是伦敦 首都球队 多 了 点儿。 对，但是他呢偏英超的首都球队，他举的例子是阿森纳， 嗯， 然后意甲的罗马，法甲大巴黎，这大巴黎夺冠还少吗？ 嗯， 在联赛当中是不是？ 是的，哎，不管怎么说，希望今天啊，这个咱们夺冠，这个赛季夺冠是肯定是不行了啊， 嗯， 但是至少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回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对，在过生日这一天，咱们自己也得有点仪式感，所有的人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日有点仪式感，拿出点端正的精神态度。 是的啊，这也有球迷说，风雨过后必见彩虹，国安是一支球队，更是一种精神，国安国安，北京国安。 好，那我们是不是今天也在国安队的队歌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在过生日的这一天，球队过生日的这一天，再次重温这份激情澎湃。 没错啊，最后也是请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本期的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的体育广播的兄弟唱晓为您到这就要结束了，以下呢还有很多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值得您期待。最后呢，给大家来点纯享版的国安永远争第一，让我们一起祝国安生日快乐，明天见。 生日快乐，明天见。 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